曾经那么坚定的念头，郭林此时此刻却有点恍惚了。因为乔家现在挂着满身的血摊在他的怀里，脸上还带着几分勉强撑着的笑。 郭警官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人来了麻烦。 郭林觉得心里有口气憋得他要炸了。乔家这人做事做人都不给自己和别人留退路，之前知道他为了掩护他的身份甘愿冒险的时候的做法，搁在了今天，乔家还是那套路数再来一遍。他一只手帮着乔家捂着伤口，另一只手却很想掐上乔家的脖子。 郭警官，这么凶狠的表情不适合你。 乔家伸了下手，意思意思的在郭林眼前晃了下，他想帮郭林把眉间的褶皱抹平，但是不敢。在黑狗和暴风这样的人身边挣扎求生，学会的保命技能除了见风使舵之外，还得有自知之明。乔家知道郭林现在对着自己不痛快，他现在能靠着这人，也无非是仗着自己肚子上被开了口子，不然他下场比之前恐怕好不到哪儿去。想到这儿，乔家留了点心思。苦肉计这招虽然不怎么有品，但是对郭林这种人应该特别的好使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对于现在来说，乔家心里舍不得，还是得做事儿。 我说你先走吧，不然老子这刀不是白挨了。 黑豹的人要不了多久应该就到了，郭林再不走，到时候俩人死一对儿。像乔家这种特别爱惜自己小命的人，做足了打算就一定会有计划。他这一晚上几乎都在这附近打转，就是因为黑豹这两天都在这旁边不远的地方开心。刚才那通电话打出去，有人赶过来也就是眨眼的功夫，不然他下手没轻没重的真送上一条小命，什么雄心壮志就都没影了。但是郭林却没动，他周围的空气里都透着一股血腥气，满手的粘稠，就跟胶水一样把他死死粘在乔家边上。实在是没办法，乔家只能叹了口气。 我错了，安排你得走。 血越流越多，体温也降得越来越快，乔家现在哼哼都有点费劲了，残存的意识大概只够把郭林撵走而已。不过事实证明，对付郭林这种人只有实话最好用。一直冷着一张脸不动窝的男人，在听到乔家那句有安排之后，立刻领悟到了是什么意思。他皱了下眉，犹豫了几秒，最后还是把乔家的手又往下按了按，在确定周围没人之后，很快地隐没在了夜色的保护中。乔家是看着郭林不见的，他现在视线模糊，浑身发冷，嘴唇已经忍不住开始哆嗦了。郭林不需要走很远，就可以从他的视觉中彻底消失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乔家就是觉得郭林其实没走。夜幕实在是太好的掩护，在这种可见度里拉开了十米的距离，大家就是王不见王了。乔家估计的没错，他一个人在这儿也没躺多久，在彻底陷入昏迷之前，他还来得及感受到人类的温暖。在一群人七手八脚连嚷嚷带喊，扯得他伤口大概又扩大了几公分，最后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。而他大概也因为失血过多而出现了幻听，他总觉得郭林的呼吸声一直绕在他的旁边，就连在医院的手术室里，医生拿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仪器电他的时候，都好像一直在。在道上，这种消息不需要多久的传播时间，郭林在看着乔家被送上车之后才真正的离开。而等他回到暴风那家会所的时候，门口的人让他直接上暴风的房间，鲍先生要见。推开门，作为这一切推手的男人正大笑地看着电视，对郭林视若无睹。在郭林的印象中，暴风是很少大笑的，真要说起来，这人连表情都不太多， 偶尔的阴笑和冷笑都不太讨人喜欢。当然，就算是此刻大笑，也透着一股子讥讽和嘲弄。剩下的就是他的自恋，不会让人感到愉悦。他看20分钟电视，郭林就在边上站了20多分钟。在这么灯火明亮的房间里，郭林身上乔家的血显得特别扎眼。节目告一段落，开始插广告了。暴风终于拨出空来看向郭林，他抽了口手上的雪茄。 真看不出来呀，郭警官干活还挺有效率的。 郭林皱眉。 别叫我郭警官。 好。 暴风难得一见的没有再拿着劲儿，他歪了下头。 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？ 随便。 郭和林，你只能留下一个字。 暴风抽着雪茄的动作很慢，浓郁的烟雾很快缭绕地盖住了他的五官，印在之后的眼底满满的全是意味不明的盘算。他用雪茄指了指郭林， 你选一个字留下，以后跟着我。 从那天开始，所有人都知道了暴风身边多了一个叫林静的人。乔家送郭林的那份大礼是真豁出命去送的，他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小一个月，2个礼拜才下床，本来不怎么壮硕的身形缩水了整整一圈，以至于耿伟再见到他的时候劈头第一句是： 你小子跑去吸毒了。 除了那个要命的东西，没什么玩意儿的减肥效果可以如此神速。寒风中，乔家使劲儿地哆嗦着，他蹦了两下，话出口都是颤音。 吸你个废的毒，你就不能选个暖和点的地方吗？冷死了。 大夜里选天台上见面，耿伟脑子里的水比以前酷爱米线店的郭林还要多。他对面的耿伟也冻得够呛，使劲搓了搓手。 你以为我想选这儿？是有人定的。 话音刚落，乔家就听见了身后的手枪拉开保险的声音，瞬间他飙出了一身的冷汗。 就你这点警觉性，还选人家做卧底？ 熟悉的声音带着有点陌生的冰冷。乔家缩了下脖子，忍不住回过头。他上来这天台快10分钟了，竟然一直不知道身后站着一个人。如果这人不是郭林，这时候他人已经交代在这儿了，冷汗都是为了这个出的。乔家活到现在都是靠着接近于野兽一样的警觉和敏感，一旦警觉性没了，他就离死不远了。咽了口唾沫，乔家面对郭林的枪口忍不住往旁边挪了2步。 郭子， 重逢后第一次见面，郭林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他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上一声。第二次见面，他讨了个嘴上的便宜，结果被郭林狠狠揍了一顿。第三次直接挨了2刀。到了这次，他终于能喊声软一点的词儿。这声郭子一出口，乔家觉得自己喉咙跟火烧一样，透着火辣辣的酸疼。而这声郭子不止叫的人有点恍惚，听的人也愣了一下。一样是夜幕之下，借着月光，郭林能清楚地看见乔家脸上那道伤痕，透着血腥气深粉色有点狰狞地盘旋在脸颊的位置，破坏了整张脸的美感和平衡。郭林一手拿着枪，一手忍不住往上抬了抬，但是最终没有真的伸出去。倒是乔家注意到他的视线落点，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。 医院本来建议我做个美容给去了，我没让，我说这是个证明，却跟身份证一样好认。 重点是这是乔家对于自己选择的一个交代，他答应过郭林，他不会再留退路。脸上和肚子上这2个口子就是他自己给自己提的醒。